嗨，大家好，我是 Jenny， 欢迎您又一次来到开言英语 Open Language 的文化夜谈节目。今天我们要说说 my favorite meal of the day, brunch, 早午餐啊。那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早午餐呢？因为 usually it means you can sleep in a little, 可以睡个懒觉，然后 you miss breakfast, 差不多要到午餐的时间， maybe not quite, so let's have brunch, breakfast,plus lunch. 而且早午餐的这个文化 the brunch culture has really grown globally. 因为它代表着可能是大家周末不用上班，对吗？非常悠闲的一种时光。然后呢，经常你也会 get some friends, 那大家一起非常悠闲 catch up, 聊聊天啊，吃一些非常美味的食物。所以我觉得早午餐真的是一段很美好的 meal time. OK, 那讲到早午餐，顾名思义啊，就是早餐和午餐的结合。那像英语里有很多把两个词结合在一起的混成词，那之前我也做过节目，这种词叫做 portmanteau， 我觉得听起来很像破馒头啊。 brunch 就是一个 portmanteau。 那 when do you have brunch?What really it's up to you. 现在很多的餐厅他会非常 proudly 的，他会非常自豪的说 serving brunch all day. 你下午五点来你也可以吃，你早上六点来 if they're open you can have it too. 但是 typically 通常啊，大家是在很早上的十点到下午两点这个时间区间来吃这顿饭。那吃 brunch 的时候呢，就像我们今天课里学到的 very often it's on the weekend.So it means you don't need to go back to work. And that means maybe you can drink some alcohol. 可以点一些酒类的饮料。但通常啊，这个还是大白天嘛，所以我们会喝一些 light, 比较清淡的这个酒水饮料。像今天课里面学到的 mimosa, 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啊，或者说它已经和 brunch 画上等号的一种饮料。那什么是 mimosa 呢？其实它是一种花啊，就是含羞草，然后含羞草开的花是黄色的。那这种饮料，这个酒类饮料，它的颜色也是黄的，它其实就是香槟和橙汁的混合物。 So you can already imagine the color, right? It's orangey, it's golden, and because it's made of champagne, it's also bubbly, 它还是有气泡的。 It's a beautiful and happy drink.那另外一个非常 brunch 的酒类饮料呢，就是 Bloody Mary 血腥玛丽啊，它有一个芹菜，所以有一些喝酒的人呢也说这个酒还蛮健康的 because it's got veggie， 因为里面有蔬菜。然后它其实就是 tomato juice 配一点 vodka， 然后呢旁边可能还会撒一些这个 pepper 啊，杯子旁边有一些胡椒粉。我自己感觉更像在喝一个汤，一个番茄汤。好，那再说回到 brunch 啊，说说它的起源好了。其实这个词最早出现呢是在1895年。It's really interesting that we have exact record of when a word appeared. We can trace it back to a specific year. 那 brunch 这个词当时出现的时候呢，就是用来指周日上午到中午之间的这一餐，是专门为一群人准备的。这群人被称为 Saturday Night Carousels。 什么是 Carousels 呢？就是醉鬼，就是 Alcoholics or Drunks。 然后提出 Brunch 这个词的人呢，是英国的一位作家啊，他叫 Guy Beringer。 诶，有一款葡萄酒挺有名的，这个牌子也叫 Beringer， 贝林哲啊，可能他们很久以前都是一个家族的。好，在当时的英格兰呢，周日的饮食传统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会去教堂，会去 church， 然后从 church 回来以后呢，会吃一顿 high calorie 热量很高 very meaty 含很多肉的饭啊，是一个 Sunday roast。 很多人会在早上去教堂前呢，就把这些肉就放到烤箱里面让它烤，然后从教堂回来以后，然后这个 roast 就 ready 了。但当时的这位作家Guy Beringer 呢 he disagreed，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 Brunch A Plea。 那 Plea P-L-E-A 是一种诉求啊，我们来看看他诉求什么东西。 Beringer 在他的文章里面就说，我们的这种饮食习惯啊， meat heavy 这么多的肉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在上午这个时段我们应该吃得更加清淡一点才好。 Let's have something lighter and healthier. So Beringer thought brunch was exactly the kind of meal people should be having. 他建议大家吃比较健康、比较均衡的饮食，然后呢，好好的用那段时间啊，跟家人、朋友，去倾谈、聊天，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交活动。Which I really, really agree. 哎，我非常同意他写的这一点。To me, the essence of brunch, even more than the food, is the connections you make with people.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面，把一周的压力，和你的一些担忧都扫清，这就是 brunch 最初的来源。然后在20世纪30年代呢 ，brunch 终于传到了美国。然后他在美国的这个普及啊，还跟好莱坞的明星们有关，因为这些明星经常要cross the continent， 要去欧洲拍戏啊，然后他们第一接触到有 brunch 这个东西，然后呢it also worked with their travel schedule， 所以 brunch 呢就在美国开始流行起来，因为好莱坞的明星把它带到了美国，而且明星通常会引领新的生活方式，大家看到哎，明星们都在吃这种叫 brunch 的东西，我们也来试试看吧。那 when brunch first started, it was mostly offered in hotels. 在美国是一些高级的宾馆才提供 brunch 这一餐的。那后来呢，看到大众对 brunch 的需求越来越大，很多的饭店 they also jumped on the bandwagon, 也开始 offer brunch. 然后呢，也发明了很多在 brunch 的席间可以喝的酒类饮料，晨间鸡尾酒。Daytime cocktails， 除了我们刚刚说过的 Mimosa、Bloody Mary， 然后另外还有 Bellini。Bellini 呢，它也是要用香槟，但是 instead of orange juice， 它里面放的呢是 peach puree， 就是桃子泥。那另外还有一款叫 Cure Royale， Cure Royale 呢也是 champagne， 但里面它会放 cassis， 就是黑加仑子的这个糖浆。那另外啊 ，brunch 在美国的兴起呢，还体现了女性社会生活的改变。在二战以后呢，美国大量的已婚女性第一次走上社会开始工作，她们工作了一周以后呢，也非常需要有一个机会来放松 ，an opportunity to unwind, to catch up with their girlfriends， 因此也推动了 brunch 的流行。好，那最重要的我们还是来看看 brunch 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那由于是早餐和午餐的结合啊，所以我们要有营养，要吃一些鸡蛋，所以鸡蛋呢是 brunch 菜式的一个主角。 And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to cook eggs， 比如很经典的 brunch egg，有一种做法是 omelet， 就是煎蛋饼，里面你可以放各种各样的蔬菜 cheese or 肉类，它是把蛋清 egg white 和 egg yolk 蛋黄是搅打在一起啊，摊成一个很大的饼，然后 turn it over， 所以 when they serve you it's usually 像一个卷儿一样。那另外还有一个受欢迎的 brunch egg 菜式就是 egg benedict， 也是我们今天课里面所学到的。 And this is my personal favorite. It's a light poached egg. Poached 就是水煮蛋。I love runny yolks. 那我很喜欢这种稀稀的啊，还没有 set 流出来的这个蛋黄。那 eggs benedict 就是这样的。通常呢，它下面会有一个饼，圆圆的，叫 English muffin。这个不是我们吃到的那种甜蛋糕的麦芬，而是偏咸的一个比较松软的一块面包。然后上面你可以自己配，比如现在流行 avocado， 牛油果，或者smoked salmon， 烟熏三文鱼。然后喜欢吃肉的朋友，你可以放 bacon or ham， it's up to you。但是最上面呢， it's topped with a poached egg and some hollandaise sauce。Hollandaise sauce 这种荷兰酱，就是 it's a kind of creamy sauce。In any case， I love this dish。And you guys should definitely give it a try if you haven't. 那讲到 brunch 吃到这个面包 ，of course you can go with simple toast. But what's more interesting， 除了我刚刚讲那个 English muffin， 还有一个圆圆的面包就是 bagel， B A G E L， 千万不要读成 bagel， it's bagel。去过美国，特别纽约或者加拿大东部的朋友对 bagel 应该很熟悉啊。它的样子有点像甜甜圈 ，but it tastes completely different。当然它也有甜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它是咸的或者是 bland， 没有什么特别甜或者咸的味道。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紧实的 ，it's a very substantive bread， 所以你吃了以后会觉得非常的饱。这个面是好像没有发过的吧 ？We call it unleavened bread， 是一种犹太食物啊。犹太的很多食物呢，它那个面包都是没有发过的。有一些历史和宗教的原因 ，bagel 就是其中之一。那这个 bagel 怎么吃呢？里面 it's up to you， 你就像把它想成一个 sandwich 面包吧，当中你可以加自己喜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或者你不要加很多肉啊、蛋啊，你上面可以抹一层 Philadelphia cream cheese 啊，白色的那个奶油芝士，有点酸酸的，像很厚的酸奶 ，which also tastes wonderful。哎，前面我跟大家说 eggs Benedict。为什么他会叫这个名字呢？我想大家可能对 Benedict 这个名字还蛮熟悉的，因为卷福英国的演员叫 Benedict Cumberbatch， 没错，这个 Ben 啊 ，Benedict 就是一个男生的名字。那么 Eggs Benedict 的起源呢，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股票经纪人啊，他叫 Lemuel Benedict， 然后他在纽约非常高级的 Waldorf Hotel 点了这道菜，当时这个菜是没有什么名字的。结果人家说，诶，他的这个创作很好吃嘛 ，Let's name it after him， 所以就有了现在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 Eggs Benedict， 你也可以把它简称为 Eggs Benny。好，那讲到 brunch， 我刚刚已经说了很多的饭店它会提供 all day brunch。其实说到 all day 呢，它差不多会在早上到 early afternoon 的时候 serve。 你真的晚上很多饭店还是会有 dinner menu 对吗？那也有很多的酒店它会提供 weekend brunch， maybe it's a buffet 啊，是自助餐的形式出现的。那在一些比较特别的节日 special occasions， 比如说 Valentine's Day、 Mother's Day、 Easter、 复活节啊，很多的餐厅呢也会准备这种 special day brunch。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不知道大家平时喜不喜欢吃 brunch。 那另外呢，其实 brunch 自己在家里做也挺简单的，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要不同的这些 ingredients， you take the time and attention to prep them individually， 最后很好的组合在一起。比如刚刚说到那个 eggs benedict 啊，你自己 poach an egg， 煮一个蛋，然后下面你可以用 bagel or English muffin， 然后再加上你喜欢的牛油果或者 smoked salmon放在一起，就是又美味又健康又漂亮的一个 brunch dish。 You can also make yourself a mimosa while you're at it。 总之 brunch 呢，能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里抽出美妙的片刻，去享受一下悠闲的时光和美味的食物。好，我是 Jenny， 今天我们的开言文化夜谈就到这儿。 Bon appetit and good night。